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48章，见到在雾气弥漫的沼泽入边，当住正的日头，有一啲金黄色反射的金光，好似嗰度就摆住一块黄金。喺呢阵时撑住个稿纸嘅正系中公，我啊打咗个手势讲：喂，过去睇下。中公啊沉默寡言嘅，办事咧但系就十分之可靠。佢将呢个长稿喺个沼泽地里边一推，就向住嗰个方向啊驶咗过去啦。冇几耐，我哋就接近咗嗰一片嘅地方。只见到呢一个地方嘅沼泽咧，含水就少啲，喺表层嘅嗰啲水好似都已经被蒸发咗好多。喺呢个乌黑嘅泥沼入边，有一个大概30公分左右嘅宝塔型物件，就喺个沼泽嗰度突咗出嚟。表面啊包住晒啲污泥，只系零零星星咁露出咗表面嘅本色，金黄金黄咁反射住光芒。顾文敏即时揞出个手巾仔，又将嗰个嘢嘅表面污渍咧就抹去，即时就露出咗个原来嘅样。嗰一个系一个金色葫芦底座嘅兽头，造型就好奇特嘅，好似麒麟咁。但系咧，两只耳仔就带住啲云纹，四只爪就各有一张嘴，各自都擘大住，好似要咬嘢咁。呢一个成色就已经开始有啲发暗。但是我仲系一眼就睇得出嚟啦，呢啲就系赤金。豆腐见到黄金啊，点会手软啊？佢啊伸出两只手啊，准备掹佢出嚟喎。点知掹嚟掹去，嗰样嘢喐都唔喐，好似下边仲聚住啲乜嘢咁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尊帅啊讲：唔好喐，呢个系传说中嘅阴司宝殿上边嘅善恶兽。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我哋要揾嘅牙山宝殿就系俾呢一片沼泽吞没咗啦。见到呢个兽头突咗出嚟，我啊心知道尊帅讲嘅就冇错噶啦。谂嚟咧，呢片沼泽之下八成就系牙山宝殿所在。呢一个宝殿早就已经被沼泽覆盖咗，而家咧就正系夏日啦。沼泽地里边啲水气蒸发咗好多，淤泥下陷，咁样先露出咗宝殿顶部嘅善恶兽。睇嚟喺呢个宝殿嘅内部，可能亦都塞满晒沼泥噶啦。咁点样办呢？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敏啊忽然讲：，诶，唔通当年嗰个人所讲嘅话，俾食咗落去嘅人，事实上系俾沼泽吞咗啊！真系不得不说顾文敏嘅思维啊敏捷吓。我岌咗岌头讲：，诶，有呢个可能喎。如果呢个宝殿埋咗喺地底下边，咁啊真系难唔到我哋。但系而家喺沼泽下边，呢啲咁嘅淤泥又软水，我哋真系好难落手噶噃。尊帅啊讲：刚直易折，柔软坚强，越系咁样嘅地貌，就越难落手。萧正而家嘅精神啊好啲，声音有啲虚弱，佢讲：咁点办啊？我哋仲要唔要继续啫？我啊谂咗谂讲：呢个沼泽嘅并非十几年间就形成嘅。既然喺十几年前有人话喺度见过牙山宝殿，咁肯定仲有其他嘅路嘅。我哋先离开沼泽再讲啦。当即大家亦都唔再多讲嘢，划住个木筏就系喺呢个迷雾之间嚟穿梭。随住时间嘅流逝，沼泽上边啲雾气啊越嚟越浓。就系喺呢个时候，嗰、那个雾气朦胧之中，隐隐约约见到一个巨大嘅建筑物，一眼望落去，黑楼黄瓦，古朴精美，喺呢个迷雾里边忽隐忽现。呢、这个嘢突然间出现，大家又唔系傻嘅，边度会睇唔清楚呢个系假象啊？跟住又听到豆腐吟吟沉沉咁讲： 呢个系咩鬼嘢嚟噶？唔通系山屎？尊瑞又摸一摸个下巴讲：山屎系海市蜃楼嘅一种，系属于头蛇。既然有头蛇，咁就应该有本体。但系牙山宝殿都已经埋咗喺个沼泽下边，又点会可能有投影呢？大家一时之间亦都唔明白，不过就听到萧正好惊咁揽住个膊头讲：， 咦，睇佢就喺我哋前边啊！我哋继续向前走，会唔会？ 佢呢个话就听到我心里边并嘭一声，谂起咗嗰个考古队嘅存活者嘅话：，人都被间屋食咗，唔通佢讲嘅唔系沼泽将人吞没，而系指眼前呢啲突然冒出嚟嘅建筑物？系啦。佢挡住咗我哋嘅路，我哋想要前进就一定要穿过佢。任何人都知道呢，而家咁样突然出现嘅建筑物肯定系假嘅，系虚幻嘅，就好似豆腐之前猜嘅一样。佢认为佢只系一个山市，系一个假象。但系如果佢系真嘅，咁我点办呢？木筏而家就停咗落嚟。过咗阵间，转瑞睇住我讲：如果唔想冒险，而家退出去仲嚟得切。我睇咗睇身边嘅豆腐、顾文敏仲有萧静，我同佢哋讲：我唔知道前边会发生乜嘢㗎吧。如果可能嘅，我希望你哋可以留喺安全嘅地方等我。豆腐听到嘅第一个跳出嚟反对讲：喂，老陈，你将我当成咩人啊？我可以俾你自己一个人去冒险咩？我哋既然是有福同享的话，有难就梗应该同当的啦。唉，唔好再咪咪摸摸，我哋耳仔都听到起枕。萧静就揽住我隻手讲： 你去边度啊？我就去边度㗎。 顾文敏亦都沉默咗下，佢开口讲： 我讲过，我嚟呢度唔单止为咗你，係为咗当年消失嘅嗰支考古队。 我就知道顾文敏讲嘅系借口，但系事到如今，佢哋三个人亦都铁咗心啦。我心里边一热，我就讲：好啦，咁啊，龙潭虎穴，我哋就一齐去闯啦。 豆腐啊讲：龙潭我哋已经闯过啦，虎穴就唔使话啦。 大家都冇退缩嘅意思，我哋啊相互交换咗一架眼神，跟住中公就岌一岌头，木筏就向住冇几远嘅建筑物靠近。咁接下嚟等待我哋嘅会系乜嘢呢？随住距离嘅慢慢拉近，大家嘅神情亦都明显咁紧张起上嚟。行近啦，已经可以睇到黑色嘅木门，上边呢就画住朱红彩金嘅纹饰，一眼望落去就系一幅十殿阎罗图。个门呢系关到实嘅，一切都显得非常之真实。但系我哋知道呢个系假象。如果顺利嘅话，我哋嘅木筏或者可以直接从呢一个虚幻嘅建筑物中间穿过去。然而意外就发生啦，我哋嘅木筏系并冇穿过去，而系同个宝殿相撞嘅嗰一刹那被挡住咗。呢、这个忽然间出现嘅宝殿，竟然是有形体的。大家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即时呢拿住稿的中公都受到好大的刺激，连拿在手里面的稿纸都跌落了，即时目瞪口呆添。过了阵间，豆腐吞了啖口水讲： 哎呀，呢啲点办呢？呢啲咁嘅嘢突然间出现在我哋嘅前边，我觉得好似是邀请紧我哋入去咁，真系等人哋心寒啊！ 眼前的情况真是诡异离奇，闻所未闻。但是事到如今还可以怎样呢？难道回去？任何的人可能都会心有不甘，就是连萧静亦都有一个即使是很害怕但是都想去一探究竟的样子。人类在进化的道路上边，之所以和动物分离出来呢，是因为他面对未知事物的时候，人类除了恐惧以外，还会有探索的意识的。 根本上就唔使再啰嗦乜嘢啦，我孭上背包第一个就走落木筏，示意其他嘅人呢就跟上。之前喺远处咁望过嚟，只係觉得呢度係一片好大嘅建筑群，真正走入去嘅之后就应咗一句诗，叫做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一跨入宝殿前边嘅走廊，我哋嘅视线就变窄咗啦。呢一个走廊两边都唔知通向边嘅，正中间嘅位置就系宝殿嘅大门。我哋抬头一睇，崖山宝殿四个黑色嘅大字，张牙舞爪咁挂喺上边，亦都唔知系啲乜嘢字体嚟嘅。宝殿嘅大门啊，紧紧咁关注，周围一片寂静无声。我伸手推开咗个殿门，冇上锁，那个门一声。即时就打开咗，喺木门开启嘅嗰一刹那，喺入边即刻就传嚟一阵阴风。随住呢啲阴风吹嚟，仲有一个黑色嘅影子，一个唔觉意吓鬼到我，即刻打倒褪。睇清楚之后，原来呢系一块垂咗落嚟，好似嗰啲经幡咁样样嘅黑布，喺上边就画满晒啲牛头马面咁样嘅鬼怪。殿里面就一片昏暗，借住阳光往里面一睇，喺目光所到之处，全部都系一条一条由上边垂落嚟嘅黑布，每块布呢阔就大概一米，嗰度长呢就差唔多抌到落地面嘅，一层一层重重叠叠，将我哋啲视线都挡到实晒。萧静啊，边会见过呢啲咁嘅嘢啊？吓到个面都白埋，佢又讲： 哎呀，挂住呢啲嘢系做乜嘅啫？ 未等我开声，顾文文就讲： 喺呢啲神话传说入边，阴司宝殿系阎罗小鬼之所，系啲鬼魂借路嘅地方嚟噶。呢、这个崖山宝殿既然是仿照阴司宝殿而起的话，想来这些布幡上面的鬼面应该就是代表住地府的小鬼了。 萧静和顾文文的关系有些尴尬，而家顾文文一下子就将萧静比了下去，咁萧静大概亦都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他就说： 你点知道呢个地方系仿照阴司宝殿起噶？既然系地府嘅宝殿，咁嗰啲生人又点会知道宝殿嘅样啫？ 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萧静呢一句话一出，我心里边就即时打咗个突，睇见顾文文嘅面色都变埋，我哋两个对视咗一眼，即刻就明白过嚟啦。我哋八成都諗到係同一样嘢。喺上鳌村嘅民间采访嗰度，曾经记载过挖掘矿脉，结果就黄泉水出咗嚟。烟雾弥漫，跟住烟雾之中就出现咗阴司宝殿。我哋眼前嘅呢一片建筑群亦都好似传说咁讲突然间出现。莫非佢唔系崖山宝殿，而系好快呢、这个猜想就俾我哋压咗落去。因为宝殿上边有块牌匾，好清楚咁写住崖山两只字。专吉呢系一个后生仔，佢啊家世显赫，又有啲身手，所以显得天不怕地不怕，面上边就露出咗兴奋同埋探索嘅神情。见我哋俾啲咁嘅一块块啲布翻就吓到翻转头，企喺门口唔敢喐。佢就搓一搓手讲： 有咩可怕？等我打头阵，你哋跟住我。 讲完，佢就闪身入去嘅殿入边，身影呢就喺重重嘅黑布翻之间移动。事到如今，我哋亦都只能够跟上去。